事，祝你新春好运至，年年财神护荫，助你兴家创业，一朝春风得意。日日两相会，年年都一对有花事。 送你一封红利是，祝你比花多艳美，年年旺财旺相，愿你一生快乐，永远青春朝气，活活泼泼，充满生机，感受人生等待你，前途定然幸福，并获到真知己，情人心中永迷恋你。运情大好，事业更添新枝，年年新春发财好事。